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8月11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英国著名作家奈保尔去世，享年85岁。这位作家的去世消息让不少人开始回顾他的代表作品和人生经历，不过从作品和人生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很多人却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说奈保尔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恶棍。这天才指的当然就是他的文学创作方面，而恶棍呢，说的就是他的生活一面。奈保尔这位作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人生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位出生在中美洲的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中美洲加勒比海的南部，有一个人口只有100多万的国家，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这个地方是哥伦布在第三次航海的时候发现的两个海岛，一个岛叫特立尼达，另一个岛叫多巴哥。这里在历史上曾经被欧洲的许多个国家殖民，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它是属于英国的一片殖民地。1932年的8月17号，奈保尔就在特立尼达岛上出生。他的祖父是来岛上砍甘蔗的印度劳工，他的父亲也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但是凭着勤奋好学，当上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还用英文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1950年，18岁的奈保尔获得了一份奖学金，他走出小岛，一个人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去留学，学的专业就是英国文学。那个年代的英国仍然有着明显的种族气氛，奈保尔作为一个帝国边缘的印度裔青年，想要融入到牛津的环境中并不容易。他常常写信给他的父亲，谈论自己的写作抱负，也会给他的母亲和姐妹写信，谈论自己在牛津的日常生活和见闻。头几年的异国生活充满了孤独和抑郁，奈保尔甚至曾经尝试过自杀。他开了煤气，没想到煤气管道却中途断气。熬过了最初这段最困难的日子之后，奈保尔定居伦敦，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后来又到了英国广播电台的加勒比频道兼职，负责编辑和主持一档专供加勒比地区播放每周一期的文学节目。工作之余，奈保尔开始尝试认真写作，他的处女作叫《米格尔街》，只用了5个星期就写好了。这本书的主题是回忆他的家乡特立尼达岛上的人们，一共有17个各自独立却有相互联系的短篇故事。当时有位出版商很欣赏奈保尔的才华，但却担心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这位出版商先压下了《米格尔街》这部书稿，反而是鼓励奈保尔去创作一部长篇小说。1957年和1958年奈保尔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通灵按摩师》和《艾尔维拉的选举权》。那个时候的他也不过25、6岁，这两本书讲的都是印度裔特立尼达人的生活故事，独树一帜的喜剧色彩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奈保尔最先写好的那部短篇集处女作《米格尔街》这才得以出版。1962年，奈保尔凭借《米格尔街》获得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大奖——毛姆奖的肯定。 第三部长篇小说《李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出版后也大获好评，而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原型其实就是奈保尔的父亲。只可惜他的父亲在1953年就因心脏病去世，没能活到儿子成为著名作家的那一天。奈保尔最初的这四部作品一举奠定了他一线作家的身份，从那之后他开始游历世界，并且在1962年第一次来到了他真正的故乡印度。他的写作也转向了印度本土、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到去世前，奈保尔一共出版了30多本书，其中虚构类的小说和非虚构的游记、随笔作品大致各占一半。1990年，奈保尔被英国女王受封为爵士。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2009年，奈保尔在非洲游历了一个月，写下了他的最后一本书《非洲的假面具》。2018年8月11号，奈保尔在他伦敦的家中去世，那一天离他86岁的生日还有6天。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已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恶棍。这句话大概是评论界对奈保尔这个人达成了一句共识了，因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人的两面性。奈保尔既是一位天才又勤奋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冷淡的丈夫，斤斤计较的文化人，目空一切的自大狂，甚至是半公开的种族主义者和公开歧视妇女的人。奈保尔一共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太太是他牛津大学的同学帕特里莎。帕特里莎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的父母禁止女儿和这个印度人交往，而奈保尔的家庭也不同意他找一个非印度人谈恋爱，但他们两个却是情投意合，在文学方面的见解更是一拍即合，很快他们就不顾家人的反对而结为了夫妻。结婚的时候，奈保尔连戒指都没有买，后来还是帕特里莎自己给自己买了一枚结婚戒指。妻子在生活和创作上都对奈保尔帮助很多，但奈保尔却不是一位忠实的丈夫。结婚不久，他就开始寻花问柳，理由是他觉得自己需要很多的生活经验和体验来获取写作的灵感。奈保尔对妻子施加身体上的虐待，同时也在精神上虐待他，可帕特里莎却是奈保尔忠诚的妻子和粉丝，在41年的婚姻中一直默默地充当着奈保尔的助手、编辑，为他记录着每一个写作的题材。1972年，奈保尔因为要写一篇关于阿根廷政局的文章，认识了一位阿根廷裔的女子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是有夫之妇，而且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但是为了奈保尔，她却抛弃了丈夫跟孩子。他们的这段婚外情维持了20多年，但奈保尔对自己这位情妇比对妻子还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奈保尔没什么钱，玛格丽特还得养着他。与此同时，奈保尔和妻子帕特里莎也没有离婚，因为他的写作仍然需要妻子的帮助。帕特里莎终生未育，在郁郁寡欢中1996年因癌症去世，而奈保尔甚至曾经亲口承认太太的癌症过世多半跟他长期的虐待有关。妻子帕特里莎去世前，奈保尔在巴基斯坦遇到了比他小20岁的女记者纳迪拉。妻子过世刚2个月，他就和纳迪拉结了婚，而之前那位同样陪伴了他20多年的情妇玛格丽特也被奈保尔迅速抛到了脑后。其实像奈保尔这样私人生活充满争议、作风糟糕、品德败坏的艺术家或者作家，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并不少见。但是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一般好像都比较容易原谅， 不太会用正常人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他们。评论家梁文道就说，英文里有一个词叫艺术家特权，就是指艺术家仿佛往往能够冲破世人常俗眼光的枷锁，我们是可以不用常人眼光来看待他们的。可是假如这位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本身也存在一些很严重的问题，那又该怎么办呢？在梁文道眼中，奈保尔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的小说的确写得很精彩，但他在随笔和游记中却总是批判一切，批判女性，批判第三世界的国家，用他漂亮的文学语言、成就和能力去展现出他对这个世界的偏见。2008年，奈保尔生前唯一授权的一本传记图书《奈保尔传》出版。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奈保尔接受了传记作者的大量采访，也对书稿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动。于是这本传记出版之后，这位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成为了世界文坛里最肮脏的人。他一生的污点可以说是全数呈现在了这本传记当中。2014年，奈保尔从伦敦飞到中国上海参加一场书展的活动，他的第二任妻子纳迪拉也陪他一起到了上海。书展现场有位记者告诉奈保尔夫妇，奈保尔的传记图书如今已经有了中文版。这对夫妻的反应很不一样，奈保尔说，真的呀，纳迪拉则说，太糟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聊的是刚刚去世不久的英国著名作家奈保尔的生平。前面提到2014年奈保尔来过一次中国，是参加上海书展的活动。很巧，2018年的上海书展最近就刚刚闭幕，今天剩下的一些时间，我们就来说说今年上海书展的新鲜事儿。今年是上海书展创办的15周年，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建设40周年。文学翻译家冯春就说了，上海一直是外国文学出版的中心。1949年之前，郭沫若、茅盾、巴金、赵家碧等前辈就在上海开展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不少外国文学名著，像是《简爱》《百年孤独》等等，每一部都可以说是爆款图书。今年三月，村上春树的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以及去年的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八部授权图书，也都陆续出版发行。这些新书就都在这一届的上海书展上进行了展示。今天我要特别介绍的一本书，也是一本外国文学名著，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部少儿文学作品。最近美国作家E.B.怀特的经典童话三部曲《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吹小号的天鹅》发行了中文注音版的新书。在上海书展的相关活动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说了这么一句话，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应该只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读过《夏洛的网》的人，另一种是将要读《夏洛的网》的人。那么《夏洛的网》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能当得上如此理想的评语呢？ 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友情、责任、成长和生死的童话。故事讲了在一家人的谷仓里，一只叫做威尔伯的小猪和一只叫做夏洛的蜘蛛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圣诞节快到了，小猪威尔伯得知自己将会被人杀死，做成餐桌上的火腿，而看似渺小的蜘蛛夏洛却说，我教你。于是夏洛在猪栏上织出了被人类视为奇迹的网上文字，这些赞美威尔伯的文字彻底改变了这只小猪的命运，但蜘蛛夏洛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严峰教授说，他自己是少年早熟的，很小的时候就对王子公主的童话失去了兴趣，所以当他15岁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并且爱上《夏洛的网》这本书，不得不说是一种特别的缘分。那是1979年的初夏，那一年严峰上初三，正被升学考试压得头昏脑胀。有一天他偶然到久违的市图书馆去逛逛，发现那里竟然腾出了一层楼面，新辟为少年图书馆，专为初中以下的读者服务。严峰头一热，当场办了一张证进去了。这多少有点奇怪，因为他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手里就拥有市图书馆的正式借书证，而且从来不看成人读物以外的东西，根本就不屑于看给孩子写的书。严峰说，这仿佛冥冥中有一种指引，让他在少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终于读到了少年应该读并且可以读一辈子的东西，夏洛的网。夏洛的网从1952年出版以来，已经在全球各地推出了23种语言的版本，并且在亚马逊网上，夏洛的网的平均分是最高分5颗星，大名鼎鼎的安娜卡列尼娜才是 4.5 颗星。严峰认为亚马逊的读者评分很能代表民意，因为在1976年美国出版周刊向教师、图书馆员、作家、出版家调查，让他们列举10部最佳的儿童文学名著，结果夏洛的网是名列榜首。在夏洛的网中，作者不仅展现了夏洛和威尔伯之间动人的友情，还通过各种生活细节呈现出了他们对死亡的探讨以及对生命的赞美和珍视。严峰认为，给孩子们编织一个虚幻浪漫的世界当然可以，但同时也无妨告诉他们生活和生命中那些不那么美丽、略显残酷的一面。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可贵。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从作家奈保尔聊到了刚刚闭幕的上海书展。书展上呢，不仅有非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有不少来自北京的京版图书，吸引了上海读者的目光。北京出版集团为了书展带来了2000多种好书和10场精彩活动，这其中关于京味文化、旅游文化、学术、艺术、科普类的图书尤其受到读者的青睐。您比如说，有一本书叫《去最美地方拍最美风景：中国80摄影圣地》，书展上一位老爷子就说了，这里面的地方大部分我都去过了，但是我的摄影水平比不上人家。老爷子笑称自己走的是大妈的丝巾、大爷的单反这种常规路线，退休之后专注于摄影，经常是背着相机走天下。这部摄影集让大爷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他10年前去过北疆，接下来还想和朋友一起把整个新疆再拍个遍。还有一套北京口述史系列的图书同样是内容丰富，比如胡同里的姑奶奶、八旗子弟的世界、生在城南、学院路上、城墙内外等等，这些书在上海读者的眼里就像是北京话的教科书一样，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咱们之前也在节目里介绍过口述历史的话题，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丁仪庄就主编了一套口述历史系列图书。丁仪庄研究员的老本行是清史和满族史，口述历史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种业余爱好， 没想到他这一坐就坐了20多年。1999年，定仪庄写了一本书，叫《最后的记忆：16位奇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本来写这本书是想为他的学术专著提供资料，找找感觉。没想到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就有朋友找到他说，他们还能再找来一些有趣的人和有趣的故事，你有没有兴趣写呢？很可能他们不是满族，也不是妇女。丁仪庄觉得这也没关系啊，去听听也会很有意思的。后来他慢慢发现，口述其实是了解北京的一个特别好的途径。这套关于北京的口述历史书也就一本接一本的诞生了。丁仪庄说，在1990年代他刚开始做口述的时候，还能找到1910年代出生的人，可是这个口述做着做着就做了20多年。后来那个时代的老人大都去世了，即使是能活到100岁的人，也不太可能跟你讲故事了。口述历史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比赛，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其中所记述的鲜活的历史才显得格外珍贵。今天呢，咱们天南地北说了不少跟图书有关的话题，要是您对奈保尔感兴趣，可以找来他的作品或者他的传记图书来读一读。那关于上海书展上带来的最新图书，也等着大家慢慢去发掘您最感兴趣的东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陈奕迅带来的《故事》，这首歌唱的也全是书里的故事。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是一个科学家探索宇宙存在论的故事，他坐在轮椅写下黑洞的名字。这是一个灵魂忽然坚持梦想成真的故事，他一边抚养女儿一边创造奇迹。明早一世你有兴趣的事，给我一块就让你知，这些故事都很便宜。这是一个男人在战场上失去右手的，他实现大多数人奉行的主义，出生入死成全了历史。吞枪自杀的故事，留下了一个关于涅槃的谜题。你有兴趣的事，像这样的好奇不奢侈，这些故事都很便宜。那个 生命能够把握的最好就是当下，因为今天永远是你剩下的日子里最年轻的一天。我们不想生病就好好生活，不要把日子过颠倒了。 对，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好好吃饭，少点烟酒，多点运动。 对，现在不养生，将来养医生，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是让我们做好预防工作。今天我们的餐桌升级计划给大家推荐，从一日三餐里不仅吃美味，还要吃营养。 哎， 海参推荐给您。 从古至今呢，海参都是高级食材，它被叫做是八珍之一，海底人参，因为性温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而且是老少皆宜。给大家推荐的是进口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对，野生的一级品海参。一盒的干海参呢是200克，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是1999，我们今天活动当中直接给到您699元的直供价格。 是的，一盒直降了1300块钱，只要699，隔天吃一头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划算到一头海参呢只要15块钱。十几块钱吃海参的机会碰都碰不上，所以说啊，听到就拿起手机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7334的王先生说，自己正想买几盒海参送礼，没想到我们600多一盒 啊， 这海参能拿得出手吗？ 好，首先来说一下品质，咱们的海参呢可以保证是个个进口，个个野生，个个一级品，都有相关的海关报关单以及检测证明。那么之所以能够做到15块钱买到一头呢，完全是因为这一次的餐桌升级计划。海参到岸价直供，这每盒上面都是明码标价1999，那现在咱们只要一个零头699就可以带回家了。这一盒干海参里面有40-50头，这每头算下来可不就是15块钱吗？ 对啊，15块钱，我相信不管是投资上了年纪的爸妈饮食健康，还是给孩子，那绝对不存在舍不得的，因为呢这就像每天去买菜一样的花费。 对， 但是海参它有着丰富的海参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它的高蛋白、低脂肪的特性，没有骨头，好嚼易烂。一级品的海参现在一盒不需要1999，只要699。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大家，此刻呢已经有21位朋友成功订购了29盒，有订购2盒、3盒的。送人的话呢，也不要担心，因为这个海参的盒子上面明码标价就是1999一盒。 对， 而且啊，野生海参只要您吃过就知道，口感呢、营养啊都是不一样的。 咱们现在吃东西呢，很多朋友很讲究，比如呢要买草鸡蛋、野生的鸡鸭鱼，咱们的海参呢，想要吃也要野生的。记住了，今天是餐桌升级计划，699元就可以带回家一盒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淡干海参，还有一个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